远方，一路上见梦长，天也心茫茫，苍茫春光去流浪，去四面八方，又想想黑亮换我前往，去他乡是南来北往的风，东飘西荡的花吹进心里发痒，又见他前方飘扬笑容朗朗，眼角有一望远的光， 牵我着 回首故乡背影荡荡，归雁白一行遥成香，飞越重阳他的方向。